台风麦基得注意，寻找他出现足迹，治愈你心灵的能力。 Guru Daddy tell me， 他让我不要在意，他说没打算告诉我，其实不想伤害你。任何的报道都证明不了此刻寻找真正的快乐，只有心地善良最成就，无懈在这心情被染成彩色。他说期待下次见面，从来没失去好奇心，对你产生的眷恋，但猜不到我心情。 Baby you don't know that， why you never know that， 看起来特别悠哉，不好的全都走开。 Why you never know， why you never know that， why you never know， why you why you why you why you why you why you why you。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包裹你的灵魂，纯白的猫经过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请你帮助我吧，施展你的魔法。 Unicorn Unicorn， 我要保护好它，七色花它摘下一片花瓣，不同颜色答案如同彩虹那般。闭着眼每天许下愿好几遍，都是为你，不惜一切要找到你，就算不想跌入陷阱。黑暗中眺望光明，危险来临当心， Everything 都 OK， 其实就在你周围呀，它就在你周围呀， Everything 都 OK 呀，它就在你周围呀。 A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 全中国强力首播小鬼的新歌 Unicorn。 非常喜欢他青春洋溢的感觉哈，带来童话一样的故事和不忘初心永存童心的想法。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全中国强力首播小鬼的新歌 Unicorn。 接下来是这个小时榜单连连看，打包收听互相关联的榜上以及榜外的歌曲。首先是本周新歌上榜最好成绩，黑马歌第一榜第四名，来自陈奕迅的粤语新歌渐渐。 在夜晚说早晨，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为物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但是我 谁要我发表？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寂寞在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落那及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今年陈奕迅呢将跟周尔演唱会乐队一起完成专辑，榜上的这首《渐渐》就是和乐队当中两位和声也是非常出色的音乐人陈永谦和张杰邦创作。在九年前，2009年，伊森呢就有过和巡演乐队一起发片的做法，与 Moving on Stage 大乐队完成了非常精彩的 HQM， 每位成员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乐队合音，也是有着音乐人身份柳重言作曲的《700年后》。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缸。多得你原谅我肮脏，送你破客金，廉价发出歌声意气，送你破灯泡，便宜地照亮你天地。一箱卡式带一直没落仍能回味，那套旧文艺戏，生生不息的凄美爱情如月物质跨过世纪。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疑是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700年，潮流里瞬息过去。戏是那个花，我带他的根归家，送你这破花来怀念已逝去初夏。漆黑的星体花叶树木无从留下，你会再流泪吗？花开的沙丘滋养我们贫穷地方，有你似画。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送你儿时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700年，潮流里延续到破碎。 们贫困却去到今期，文明能一岁，情怀不衰，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 七百年后，来自陈奕迅，刚刚说了柳重言作曲，晋柳重言最知名的一首歌就是王菲的《红豆》啊。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一起来共享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我们要回到榜上。我们将连续听到两首脍炙人口的中文经典，但是有了全新的合作版本呢。 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滑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轻轻唱呀唱不休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谁想温柔来到天亮的秋。春不休似水流，不停留天亮的秋， 船歌唱得声悠悠， 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 谁家姑娘水乡翻片舟， 谁家姑娘水乡翻片舟， 谁的梦中他呀不说话， 他不说话呀， 谁的他呀归处是我家。 是我家， 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 不说话 本周中广 Top 40 啊，新歌上榜排的第十三，好妹妹的私房歌第二章，邀请原唱齐豫一起来合作2018年版本的《船歌》。2014年，好妹妹的私房歌第一章《说时依旧》，对于他们有一首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因为歌名里面也有他们这个乐队的名字，叫《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也是邀请到了原唱孟庭苇一起来合作，也是那张专辑里唯一的一首合唱歌。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4年前吧，来听一下孟庭苇好妹妹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是否 谁猜不透？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人艺青年演员培训班的台词培训班在人艺实验剧场以两场面向观众的汇报表演作为结业典礼，同时也展示了十多位北京人艺演员经过集中台词训练获得的成长。和人艺实验剧场的其他演出不同，这两场演出免费预约观看，站在台上的演员也都是一身黑色的服装，仅仅通过台词来打动观众。表演片段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有濮存昕的李白、徐帆的阮玲玉、于震的骆驼祥子，还有哈姆雷特、闻香识女人等经典之作。7月27号开始，形影不离艺术呼应活动在红砖美术馆开启，连续举办三天公众演出场。没想到就在27号晚上，北京现代舞团的掌门人高燕金子意外受伤。形影不离的表演分为四个作品，分别在美术馆的四个展厅配合四件装置艺术作品而特别编排，其中高燕金子独舞的作品排在第三个，名为风。表演所在的展厅非常暗，展厅上方只有一束频闪光打在不停旋转的水钟摆上，大概正是因为这个表演环境所致，高燕金子起舞时左腿膝盖韧带拉伤，伴有半月板撕裂。可就在29号晚上最后一场演出，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表演。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无处不在的信念，因为你。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中国歌曲排行榜第一个小时榜单连连看，这是本周新进入榜，来自一部呢已经撤档的电影的主题曲哈，很搞笑。那部电影叫《阿修罗》，但是没关系，邓紫棋演唱的《爱如意》呢还顺利的来大榜进榜了。本周第一榜成绩是第23位啊。虽然很多人呢想去看那部电影，但是已经看不到了。不过呢没关系，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部电影，这个是应该是这些年来或者是在相当长的时间的暑期档里面算是非常厉害的一部电影了。目前票房已经不知道破多少了，才几天的时间啊。这就是正在上映的暑期档的超热影片，叫《西红柿首富》。我来安排的是推广曲，由赵雷演唱的《彩虹下面》。这首歌是赵雷和电影导演交流之后所写的。说到西红柿啊，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家乡的样子啊。你看过了没有啊？ 黄昏淹没倒影中的桅杆，夕阳目送我离开岸，经过了乌云孩子般的天，看到了月笑脸，那是船才能开向地天边，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暖，经过了冰川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正在把我召唤，这里有与世无争的娇艳，娇艳的花开满山间，雨后山谷里传来一首歌，歌词的意思是这样的， 西红柿首富的推广曲赵雷彩虹下面。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榜单连连看呢、啊、这首歌曲结束之后将带来的是榜上歌曲王子异 9% 九子之一的王子异带来的 AMH。 船再次扬起帆，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听到这首上榜的歌曲是 9% 之一的王子异啊， AMH 首周入榜是排在第32的位置哈。他去年呢是作为 BBT 组合成员出道，今年参加了偶像练习生啊，进入到九子之一，成绩相当不错。这个 AMH 就是 Awaken My Heart， 唤醒我心啊，简化啊，第一个字母啊，是我想起了 Bring Your Own Bag， 简称了 BYOB 啊， Coco 李玟的一首歌曲啊。购物时用自己的手提袋，这首歌呢想必中国榜的朋友蛮熟悉。 我从你的眼里看到了一个越来越美好奇妙世界，半张半蝴蝶，青山和绿水，在高楼人群何必相恋，这世界里有你，我们用心

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心留。你好酒后，你长成夜，酒回后，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悔。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伤悲。昏迷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 非常扎心的一句歌词，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对啊，有多少当时的爱情是不是因为自己碌碌无为又自卑，做得对方寒了心，才造成了一生有愧呢？李荣浩这首刚刚上榜的《年少有为》写满了不能够同甘共苦的遗憾。那么如果这样的感受变得更校园一些，是不是是会浪漫一点啊？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啊。突然想听这首《那些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胡夏，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想想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着眼，每天是下雨好几遍都是为你，不惜一切要找到你，就算不想跌入陷阱，黑暗中眺望光明，危险来临当心， Everything 都 OK， 其实就在你周围呀，它就在你周围呀， Everything 都 OK 呀，它就在你周围呀。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进化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全中国强力首播，小鬼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 Unicorn。 守着你呀，守着你呀，默默守着你呀。 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非常可爱的小鬼 Unicorn。 我们看到莫文蔚的新歌《心领神会》呢，本周蝉联中歌榜的第一名啊。今年是他推出音乐生涯承上启下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莫文蔚的上半场呢是演员啊、歌手，还有时尚的达人、下半场这些身份呢将继续延续，另外还多了一个身份，就是老板。相隔十年，莫文蔚呢重新回到了 Sony Music， 并且与老东家联手打造了音乐厂牌，叫做 More A Baby 啊，这个 Bonnie Baby Records。 他说呢，如果想要一炮走红，急着这样走红的歌手不要找他，他希望找一些有耐心的音乐人一同来打造优质的音乐。来听 Dancing in the Rain 啊。 是36.7，偶尔气压有点低，看着窗外的人群都小心翼翼，不是抬头望着天，就像他和 You and Me， 每人只下一时分，他一个机器生无语。声音响起，一一打光打花过天际，银色迷离丝线连接大地，谁都无法闪避，那不如就让。空气脑袋再一次清醒，回首过去的风景都像部电影，胖虎再一次降临，也许是他 You or me， 我想我已经 ready， 等待下一场的舞语。你不累声音响起，至少让我感到 Sharon Moonway 的 Dancing in the Rain 啊，马上将听到方大同云南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 不同的人，不同的病，不同的人问相同的心，拥有世界有何用？ It's not everything， 人生就如一阵秋风，别错过了景。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我和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命，不同的人们，相同的心，人总要为生活打拼呀，总要用难念的经呀，总要对一件事情记得需要拥抱一颗纯真的心。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的花好美，嗯 ，Oh yeah， 迎来沙漠古道的日落，回味一杯茉莉，流水的声音，传达天地的宁静，穿透一切，就从一个梦醒来。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 因为喜欢啊，丽江大理，方大同写了这首新歌《云南里》。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方大同呢，这些年致力于中西合璧的厂牌富音乐，他是老板啊。因为看重教育，又成立了富教育哈。他也希望在中西方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和盈利的模式。当然歌手当老板呢，我早就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你比如周杰伦哈，他的副业呢这些年有声有色的哈，十几年前他就和经纪人杨俊荣和方文山成立了杰威尔啊，这个打造自己的音乐，也签啊歌手，那么后来又开什么餐厅啦，潮牌的服饰啦啊，当然他只是负责投资哈，经营管理则是交给朋友跟家人，他哪里忙得过来呢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周杰伦啊，提携 J 威尔旗下的心理袁咏琳带来这首歌《傻笑》，稍后是张姐的《谁赢》啊。 眼看着手机里没讯号，担心你的回信我收不到，哪怕只传来一个微笑的风。 改变自己的看法。如果在这一转念，戏被跳跃间，失去在花花世界每个掉落前。我吞没不掉愤怒的模样，但我可以压掉不羁的光芒。骄傲的在一点点一点点渺小，真老就是用欲望消费深深的城堡。一切无所谓，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榜，这是来自张杰最新的一批 We Life 当中的谁赢啊。现在呢，不少资深的歌手呢脱离传统唱片的公司啊，选择独立门户自己当老板。比如张杰呢，他就成立了行星文化，自己来掌握话语权，在音乐方面就会更加的自由。今年推出主打 Mix Pop 概念的 We Life， 带有一些实验性在里面呢。透过选秀出道的比比周笔畅呢，也是升级成为老板，自己成立了 Begin Studio 工作室啊。对于新的一代的歌手呢，周笔畅的告诫就是找到合适的人就早点自立门户吧，可以更早实现音乐的自由。在公司的经营上面，他说自己比较心软，所以需要有一个公私分明的人来帮助他。来听一首去年的歌啊，这是 Remix 的一个版本，叫 Fascination 啊，周笔畅。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十位张杰 Pretty White Lies， 第九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大致神秘空缺， 第八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酒， 第七位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第六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第五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这儿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 第四位陈奕迅渐渐， 仅仅我什么都不想记录， 第三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 第二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无言也许还能再相见， 本周冠军曲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连续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今天夜间本市继续维持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空气湿度较大，气温下降速度慢，夜间天气依然偏热，可以适当借助空调以提高睡眠质量。 明天白天还会是一个高温天气，闷热持续，仍然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并且兼顾节水节电，降低用电负荷。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明天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近日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一部被称为香港百年最伟大的100部电影之一的《野玫瑰之恋》在京放映，这也是第七届香港影展首次将其带到内地。在为期10天的第七届香港影展北京站期间，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和百老汇影院共展映了包括《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最爱》、《如果爱》、《忘不了》、《南海十三郎》、《倩女幽魂》、《野玫瑰之恋》等在内的17部经典影片。电影《彗星来的那一夜》将于本周四晚7点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是一部非常烧脑的电影，故事从8个朋友的餐会开始。在一场大停电之后，所有人的关系甚至是世界的秩序都有了惊人的改变，融合了科幻、悬疑及室内心理剧等各种类型元素。成本虽然低，但是设置的悬念非常抓人，编剧功力深厚。国产动作片《解码游戏》将于本周五登陆全国荧幕。这部影片由韩庚、凤小岳、李源和山下智久主演。《解码游戏》以极具游戏感的电影风格，讲述了一个逗趣宅男极客的成长历险故事。在片中，韩庚、凤小岳和李源三人临时组队，就像进行一场闯关游戏，携手对抗山下智久饰演的神秘国际犯罪组织头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现在有很多的学生朋友毕业在找工作，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被今天提到的各位老板看中呢？王力宏呢，很早就是歌手加老板了。2011年的火力全开，新歌加新选集是他和钱东家合作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呢，他就自组公司叫红声音乐。我记得他参加我们中国榜的颁奖典礼的时候呢，演出服的扣子掉了，他都会自己去缝，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事无巨细的老板吧。专辑自然不用多说，他可以包办一些幕后的工作。每次巡演很多的环节也都是由他本人亲自来策划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王老板为现在正在热映一部电影《西红柿首富》演唱的插曲《需要人陪》。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这首歌呢是大班班长曹芳的《其他人》。 我们说 当年呢在与师傅小柯的太有文化约满之后呢，他就组建了大班工作室啊。曹芳呢并不受到歌手身份的限制，他喜欢旅行，这些年除了制作音乐干过很多的事情啊，做陶艺啊，手工，研究植物和烘焙啊，经历非常的丰富。他只说让自己尽兴的活着啊。相比曹芳有点世外桃源的生活，胡彦斌呢说自己就是劳碌命了。之前创业啊，然后呢公司几百个员工，一个月发掉非常多的工资，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知识储备不够用了，他将这个入学去读这个应该是 EMBA 是不是。当回歌手身份，胡彦斌也没有在原地踏步，新潮风格他一直都是前排就坐的同学。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 future bass 风格的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现在的这么多年，心跳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空气都在学会收敛，都没聊到那两个字，都还以为一切只是错觉。分手别的顾忌体面，给我一张感觉的无需可怜，等等不碰的心酸，把你画的清楚，你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但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难，吃不来我分担一半，或者是我觉得或许是因为疲倦或者感到不安，对不起给忽然偿还，不是不敢承担，心的面像是种的勇敢。 难道真的没有谁错谁对，我想起初次见面，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愿不愿意改变。这么多年，心跳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哦，空气都得学会收敛，都没了到那两个字，都还以为这只是错觉。分手别的顾忌体面，给我一整个的点无需可怜，本本不不得的心酸，把你画的前奏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然，全不让我分担一半。爱不得偏要为难，恨不得一怕两算，舍不得你努力不点，我最后还要我承担。 胡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歌榜，今天我们播放的这些唱歌的人都是自立门户当老板的。马上听到李宇春年轻气盛， 怪的有一天我会老，会独自去很远地方旅行，不知道那是天堂或地狱，但请相信，请相信我不害怕。我内心是有时邪恶，还是对人们始终良善？我曾经引发了战乱，还是为世界带来和平？我徒留下一副皮囊，还是向生命传递精神？是否一如初心所想？愿你是清高，两鬓斑白艳阳照，三月春天不老，伸手摘星，风一风，闹一闹，温顺香草。 收录在流行专辑当中，李宇春词曲并且演唱的《年轻气盛》啊。为了获得更多的这个在音乐上的话语权，以及自己事业方面的不要束手束脚，不要被绑住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只要有能力的歌手都会自立门户，成立工作室啊，做公司，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呢啊。李宇春也是这样的啊。所以你觉得歌手当老板，利弊啊，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以前在大的唱片公司，那么多人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平台来帮助他们啊。自己当老板，当然很多的东西自己说了算了啊，所以这个很难讲啊。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听到的是也升级成为老板的戴佩妮的《带我走》。 红灯应该停止，绿灯应该往前走，我的爱该继续，还是让它无疾而终？以为你会听的，原来却是到此一游。为什么困惑那么折磨？不喜欢犹豫的穿梭，关系太难琢磨。忽冷忽热的风吹的，我好像坐上一列火车，却往前开，一直往前开，就在你不要回头，忍速度的自我，忍倔强的自我，错就错，我只会懂得更多，失去拥有，我不 拒绝上我的梦该惊醒，还是让它告一段落，因为你的不舍可以决定我的去留，为什么牵拖那么久，上一列火车就往前开，一直往前开，就再也不要回头，而速度带走我，而倔强带走我，错就错，我只会懂得更多，失去拥有，我不想再说，我不想再说，沿途的风景我不想错过，我不想错过。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